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农历7月20。今天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普惠健康宝开通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中国外交部严正敦促美国、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 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明确，996工作制严重违法。 南京禄口机场恢复国内航班运行。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先来了解本市新闻。北京普惠健康宝7月26号上线以来，参保人数已经超过140万。有关部门昨天宣布开通医保个人账户专用存折资金支付渠道，实现医保内一站式理赔结算，旨在让更多北京医保参保人加入并享有北京普惠健康宝。 北京普惠健康宝主要是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带来的家庭支出性风险，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与北京普惠健康宝并不冲突，两者同时配置能够更好地解决医疗费用负担问题。 北京医保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宝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以及京东等渠道投保，在支付环节选择医保各账支付按钮就能确认支付了。 12到17岁的青少年是当前新冠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截至8月25号，丰台区已经累计为45100名12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了新冠疫苗，预计9月底前将完成全程接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在丰台区南苑街道精良月谷家园疫苗接种点，前来接种疫苗的学生有序排队，在入口处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后进行接种。来自北京12中钱学森学校的李浩洋刚刚接种完疫苗，他的父亲李鑫说：“ 打疫苗对自己啊，对咱这社会啊也有好处，形成全体的免疫嘛。” 来自同一个学校的李天航接到打第二针的通知，就赶紧过来接种， 一点也不疼。看到了，就是很多同学也都来打疫苗，心里就多了一种安全感。 在疫苗接种大厅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了很多饮料和零食。丰台区南苑街道办事处主任高建忠说：“这是可以免费领取的。 我们考虑到有的学生呢可能空腹接种，为了防止学生出现低血糖，也为了缓解学生紧张焦虑的情绪，街道的疫苗接种点专门设置了爱心的服务台，准备了包括含糖饮料、巧克力、面包、矿泉水等食品。” 丰台区卫健委副主任刘鹏介绍说，截止到8月25号，丰台区已累计接种该年龄段人群4.51万人，5.72万剂次，预计9月底前将完成全程接种。 青少年他接种的意愿都比较强，而且组织性比较好一些，通过前期接种都没有出现过不良反应。 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的肤乐霜、水和绿泉胶浆、复方钙颗粒等都是专门针对儿童研制的医疗机构院内制剂，多年来已经成为不少家长心中的明星小药。目前本市完成了在儿科医联体医院内的儿科制剂互通，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在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以及世纪坛医院、佑安医院、积水潭医院、地坛医院、清华长庚医院这8家市属医院购买这些儿科明星小药。 北京城市副中心自动驾驶运营首批路线昨天发布，路线覆盖行政办公区周边区域，包括行政办公区、通州区政府、运河森林公园以及鹿城、东下园、郝家府地铁站等地，设立22个站点，总里程52.84公里，每天可以接待超过100车次的用户。 市安委会办公室昨天通报了821南水北调支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8月21号下午5点，南水北调支线工程第2标段发生一起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造成2人死亡。 市安委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扭转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多发的局面。 近日，胖哥俩寿蟹堡北京两家门店使用过期食材事件曝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胖哥俩寿蟹堡创始人张林汉昨天向消费者致歉，并表示北京两家门店目前已经停业整顿，全国各门店第一时间进行自查和整改，并在各门店采取系列整改举措，让消费者放心用餐。 一个由四人组成的诈骗团伙冒充专家上门治病，自称有特效药，向老年人收取高额费用，涉案金额近10万元。海淀警方近期打掉了这个团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今年85岁的王老先生双腿膝盖疼痛，行动不便。前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国慢性病研究会的主任，现在在进行义诊，可以上门为老人治病。 他就来了，他说就是骨关节软化了，我给你打两针，这两针呢在301医院呢要20多万块钱，我们这等于下来为您的老年人服务，我不要那么多钱，5万多块钱。 听到优惠了这么多钱，王老先生拿出54000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专家。当天晚上，老人的孩子得知情况后向中关村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打击办队副队长王杰带人展开了侦查， 第一时间调取了这个现场监控，经过工作呢，在丰台那边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一个聚集活动的一个常驻地，最后是在8月中旬的时候，在丰台的紫光园小区发现嫌疑人正在作案，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边是诈骗了老太太6000元，然后民警进行了抓捕，犯罪团伙一共4人全部抓获。 据了解，这一团伙成员作案具有明显特点， 是先电话跟老年人沟通，确定老年人家里没有其他子女，上门的时候呢，通常会带点这个鸡蛋啊、被褥啊这么一个小的礼品，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啊、拔罐啊，最后呢是这个老年人家里的经济状况，最好是现金或者说 POS 机，有几千咱就刷几千，有几万咱就骗几万。实际上这个冒充这个团伙基本上就是无业游民。 目前4名诈骗犯罪嫌疑人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核实寻找被骗事主工作还在进行中。 接下来是一组文化新闻，爱奇艺将取消未来几年偶像选秀节目，昨天登上微博热搜第一。据报道，8月25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座谈会，重点针对饭圈文化、粉丝经济、流量明星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会上，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表示，取消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环节。 电视剧《扫黑风暴》播出以来呢，关注度一路飙升。近日，《扫黑风暴》送审样片泄露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有人利用这条消息打着手握全集资源付费提前观看的旗号行骗，不少观众上当受骗，不仅没拿到资源，还白白损失了几百元。 盗版不仅扰乱了电视剧的正常播放秩序，侵犯出品方及播出平台的合法权益，也对创作者和观众造成了伤害，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版权方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查盗版来源。 天下美食尽在京城，大型城市美食人文纪录片栏目《味道掌门》今晚7点45分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首播，带领观众探寻北京城的美食文化。节目聚焦北京美食文化特色，围绕一道餐厅招牌菜、一位味道掌门人、一份独特的城市记忆展开。以纪录片的手法，由美食切入，通过挖掘人物传承记忆的故事来讲述城市发展。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孟晚舟事件。针对加拿大非法拘押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长达1000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表示，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中方严正敦促美方、加方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孟晚舟事件本质是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为帮凶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是对中国企业的蓄意打压。 汪文斌说，美国和加拿大一再用法律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开脱，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国和加拿大所讲的法律不过是服务于美国的巧取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毫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 继续了解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发布了10件超时加班典型案例，对于工时制度、加班费用及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等争议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进行了明确。 两部门在其中一宗典型案例中明确 ,996 工作制，也就是工作时间为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江苏省南京市全域已经降低为低风险地区。扬州市社区层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已经基本消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人员昨天全都离开江苏。 南京禄口机场从昨天开始恢复国内航班运行，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方平台、线上线下各合作代理商购买机票，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昨天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3,000元。 再把目光转向东京残奥会，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残奥代表团拿下3金4银8铜，以8金5银10铜的成绩跃居奖牌榜首位。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中国新闻网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北京日报全文发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新京报发表社论，不能把共同富裕误解为杀富济贫。 央视网关注，新冠患者人均医疗费20,000元，危重症可达上百万，全由国家承担。 新华社报道，中国军队将首次举办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练。 经济参考报刊发文章，地方版碳达峰路线图密集出炉。 北京青年报报道，司法部门首次确认电击蚯蚓属于生态破坏。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2021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 今天早晨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北京户外广告牌匾设置出新规，强化安全管理，避免千店一面。广东、香港、澳门将联合承办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 本月中旬，某智能汽车发生严重车祸以来，所谓自动驾驶的安全性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中，到底是车企涉嫌夸大宣传，还是消费者轻信自动驾驶，更是引发讨论。本周证券日报报道说，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国产品牌智能汽车已经修改了官方网站涉及辅助驾驶系统的描述。那么，当前汽车智能系统到底能给我们多大的帮助？车企和驾驶员又该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地面对辅助驾驶系统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最近，北京市住建委公开征求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的建议。最高法此前对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修订，删除了原司法解释中关于退一赔一的规定，商品房买卖惩罚性赔偿制度成为历史。今后购房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违约责任又该如何承担呢？今天下午1:12，警法在线将和您共同关注。 市教委召开全市基础教育校长大会，部署新学期开学以及推进双减系列工作。双减政策发布一个月，北京地区的落地情况如何？记者走访调查。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新学期即将开始，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健康提醒，建议学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可疑症状，要及时就医并报告班主任，不要带病上学。同时，学校要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校园要相对封闭管理。 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郭鑫提醒，同学和家长应当提前了解学校的防疫安排，主动向学校报告自己及共同生活居住人员开学前14天的健康状况、中高风险地区旅居时等情况。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可疑症状，要根据病情就医或居家观察，并报告班主任，千万不要带病上学。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后，要加强自己和共同生活居住人员的健康监测。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4 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山区有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上下，紫外线强烈，请外出的朋友做好补水防晒的措施。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近期呢，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18.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天安门广场今天降旗时间18:54，明天升旗时间5:3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刘佳、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响应国家政策，村民自家楼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之后，镇政府却为何拒绝盖章？ 镇政府城建科和村建科盖个章就行了。可是我到城建科去以后，他们那儿说没有这个业务。 无障碍设施使用有障碍，市民质疑社区卫生站自动升降台为何建而不用。 拄拐的也好，坐轮椅去到那儿，大人背着也好，架着也好，那么上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在房山区长阳镇沿仙筏村的听众周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为响应国家政策节能减排，今年6月份他在自家屋顶安装了一套光伏发电设备，但是在后续办理电源并网申请时，却因为镇政府拒绝盖章导致事情搁置。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周先生告诉记者，他通过公司介绍了解到，现在个人可以安装光伏发电设备，不仅可以给自家用，还可以领取到国家的政策补贴。所以今年6月份，他在自家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 今年在6月份时候啊，他们有一个人上这儿来，乐丰，他们这在全国各地都建立光伏发电站，他们有一个业务上这儿来了，说您那儿能不能做光伏发电，说给您建一个，就是说一切手续都给他们跑，建好了以后给你们并了网，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当时跟他签了合同了，就筹备这个，6月27号建完的。 但是周先生没想到的是，发电站建好之后，在办理并网手续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到民政局那儿，他说要镇政府城建科和村建科盖个章，证明这个房是我自己的就行了。哦，就证明村委会开的， 开村委会开的。 哎，说他同意了，我们就给你们建。可是我到城建科去以后，他们那儿说没有这个业务。 在周先生提供的一份分布式电源并网业务办理告知书里，记者看到，想要办理并网业务，首先要申请，而并网申请提供的材料中就包含了房产证或乡镇及以上政府出具的房屋产权说明。周先生说，正是由于他们农村宅基地的自建房没有房产证，所以才需要到镇政府去盖章。 后边这房，你看那是一个5间， 这边三间，这是一块空地，我把这个盖上了。 2007年的时候盖上的，那当时盖的时候就是像他那个什么房产证什么相关的证明这块有吗？ 这个没，我们镇了那都没有这个，要有房产证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儿。公安局也说你要有房产证我们直接灭亡。 所以现在咱们我看这外头是建好了是吗？ 建好了。 那咱们过去再 看。 记者跟随周先生来到房顶，看到房顶上的太阳能光板都已经安装好，只要把电线并入到国家电网的电线中，发电站就可以使用了，现在却因为一个公章而搁置，让周先生感到很无奈。 要低碳，要环保，对我也有利，对国家也有利。那么我说我弄一个还不成，哎，不成就过不去。 周先生家安装的光伏发电设备又叫分布式光伏发电。近几年，无论是国家还是北京市，针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都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和管理办法。记者也联系了为周先生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公司乐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光伏发电项目的客服部孙先生向记者介绍， 光伏发电呢，它是属于分布式的。所谓的分布式发电是什么意思呢？是利用房屋的屋顶，像农户啊、农村自建房啊、别墅啊、商品房呀、办公楼啊、工商业这块的工厂啊，这个屋顶安装这个光伏。咱们这个国家的政策嘛，就是说大力的支持农户这一块，是利用自家闲置的屋顶安装这个光伏发电，国家还是有补贴的。 同时，孙先生告诉记者，对于农户在自家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安装的有一个条件，第一个违建房肯定是装不了，那手续到时候是批不了。第二点呢，要面临拆迁的房肯定就不行。我们北京抓了好多都成功了，长阳镇的话没有，周先生还是第一位。 安装好的光伏发电站想要并网该如何申请？如果没有镇政府开具的房产证明可以办理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咨询了房山区供电局，工作人员表示， 带着购电卡、本人的身份证、名下的银行储蓄卡，还有您的房产证。 没有这个房产证啊？ 那您就镇政府出一个说明。 村委会有行吗？ 得是镇级别的。其他的像您这种报的，如果没有产权证的，都是镇政府出的。 那如果镇政府拒绝盖章，该如何解决呢？供电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来我们这儿领一个告知书，然后把这告知书到时候给他们看一下。 那么长阳镇政府可以出具村民房产证明吗？提供供电局的告知书可以吗？记者随后以村民身份咨询了长阳镇政府城建办，工作人员表示， 长阳镇目前没有光伏发电这个项目。 可是这个项目是全国都有啊。 全国都有，就是到了地方之后会有各个地方的细则，然后长阳镇目前没有这个项目，所以我们给您盖不了光伏发电这个章。之前有好几个人打过电话都办不了这个事儿。 拿着供电局的那个告知书也不行是吧？因为供电局说 也不行。 而关于何时会有光伏发电项目的问题，工作人员说，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也得听通知。可能光伏发电这个项目目前还没在镇里头类似于一个发展规划吧。 既然国家鼓励个人光伏发电项目，村民也有需求，那么能否考虑在镇内推广光伏发电项目呢？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长阳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这我需要咨询一下相关科室，到时候给您回个电话还是怎么。 但截至记者发稿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回复。周先生家的光伏发电站能否顺利并网使用，关于此事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最近，家住在朝阳区望京济景沁园小区的西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东门北侧的济景社区卫生服务站位于济景沁园12号商铺第2楼。这栋二层楼没有电梯，平时来看病的老年人居多，也有一些残疾人士。由于没有能够使用的无障碍设施，他们上楼十分的困难。西先生说， 它建设在2楼上，要上30个台阶，拐2个弯，这样的老年人和拄拐的坐轮椅的根本就费劲，尤其是坐轮椅的根本就不行，拄拐的也好，坐轮椅到那儿大人背的也好，架的也好，那么上去啊。 西先生说，此前居民们也反映过上楼难的问题，希望济景社区卫生站联系相关部门安装无障碍设施。后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无障碍设施终于是安上了。